多少罐？一个半罐是半罐，两个半罐是一罐，三个半罐是一罐半，四个半罐是两罐，五个半罐是两罐半，六个半罐是三满罐，七个八个九个半罐，请你算算是多少罐。